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大舞台上，一些人叱咤风云，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不朽伟业，一些人慷慨悲歌，留下了那些可歌可泣的千古传奇。然而在他们共同写就的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历史乐章的同时，也给后来人留下了无数难以破解的历史之谜。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要跟大家一同来探秘努尔哈赤到底姓什么，以及契丹人的消失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如果问清太祖努尔哈赤姓什么，一般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说出姓爱新觉罗。一个普通人按常理说，在出生之后依照习惯子随父姓，明明白白。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为什么倒成了一个历史之谜了呢？听我慢慢地给您道来。其实关于努尔哈赤的姓氏，文献记载、拜官野史杂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团历史之谜。仅据文献记载就有六种说法，认为努尔哈赤姓同、崔、阙、觉罗、爱新觉罗以及童年的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满学专家严崇年教授在其文章《清太祖姓氏之谜》当中考证了大量史学资料，试图解开努尔哈赤的姓氏之谜。严崇年先生在文中指出，努尔哈赤的姓氏之所以谜团重重，原因就在于满洲开始没有文字，没能留下原始的满洲文献记载。此外，清朝编修明史，凡是对清朝皇室祖先不利的史实，或者被删除，或者被篡改。清太祖实录不提清朝皇室祖先的一切旧事，他们编了一些奇异的神话来隐瞒历史的真相。据清太祖实录记载，清朝皇帝都认为自己姓爱新觉罗，其中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有三个仙女儿在池中沐浴，一只神雀衔来一枚果子落在了三仙女儿的衣服上，仙女爱不释手，就把果子放入口中吞进了腹中，从而有了神韵，生下一位男孩。这个男孩相貌奇异，而且刚出生就能说话。仙女告知他姓爱新觉罗，名叫布库里雍顺。布库里雍顺也就是清朝皇帝的祖先。刚开始满洲没有满文，当时在明朝的官司书籍里， 关于清朝先世的姓氏又是怎样记载的呢？据明朝的文献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姓童或者童，前一个童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冬天的冬，后一个童则是儿童的童。努尔哈赤曾经作为明朝的建州卫官员，他先后八次骑着马到北京向明朝的万历皇帝朝过贡。明朝人或者是明清之际的学者做了大量的记载，都说努尔哈赤姓童，而且努尔哈赤曾经同朝鲜打交道数十年，朝鲜文献也留下了大量记载。申中医《建州继承图记》有如下的记载，说万历24年，也就是公元1596年正月，努尔哈赤向朝鲜国王回帖说，女真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同努尔哈赤丙等等，那么就是努尔哈赤自称姓童。申中医作为朝鲜南部主部到达了福阿拉，受到了努尔哈赤的接见，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回国之后将见闻写成了申中医书旗以及图录，也就是建州继承图记，资料珍贵，相当可惜。而那篇回帖是努尔哈赤本人让他转给朝鲜国王的，那这是努尔哈赤亲自审阅过的正式公文，应当算是第一手资料。但是朝鲜文献更多的是把单立人加一个冬字的童写作是童年的童。其实这两个姓不但是辽东的显著大姓，也是当时女真人的普遍姓氏，谁做了部落的酋长，谁跟明朝发生关系，这个人便以童为姓，通过四驿馆转给明朝政府。张炳明的《清建国别记》当中提到过一种说法，说童姓原来是汉人的姓氏，后来常常被夷人习用，以假冒汉人，提高自己的身价。清朝皇室的祖先在名字前面冠以童姓，也是因为羞于提起自己夷人的身份，于是假借汉人的姓氏。可见女真酋长可以随时姓童，童姓也成了他们的一个公姓。努尔哈赤的姓氏除了童这个说法之外，朝鲜人还有记载称他姓雀或者姓崔。满学专家严崇年先生认为，有一种解释是来源于努尔哈赤的母亲因为吞下了雀卵才生下了他，不过清朝人并没有如此记载，清太祖实录的五录、满录和高录三书仅记载其母怀孕13月而生努尔哈赤之事，并无吞卵耳孕之说。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仙女吞服神雀留下的果子而生下清朝皇帝祖先的神话，因此传闻努尔哈赤姓雀，而且满洲人曾把乌雀作为图腾，而这些都能把清朝皇室姓氏同雀联系起来。那么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努尔哈赤姓崔是由于朝鲜语当中崔的发音介乎于汉语缺和吹之间，与觉罗当中的觉字音相近，于是怀疑崔姓是来源于觉罗的误读。那么既然努尔哈赤姓童是假借汉人的姓，那么他的真实姓氏是什么呢？有学者认为努尔哈赤的真实姓氏是金，蒙哥帖木儿是努尔哈赤的60祖，有史料记载他姓金，金是爱心的音译，所以呢蒙哥帖木儿以及其后裔努尔哈赤都姓金，也就是说姓爱心。还有一种说法是说姓觉罗，清朝通志世族略当中记载爱心觉罗是国姓，那么爱心是金的意思，其他的觉罗则冠以地名、部名、民名等等，与国姓相区别。比如伊尔根觉罗就是民觉罗的意思，以表示他们和爱心觉罗有所分别。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当中记载有8种觉罗，他们是伊尔根觉罗、叔叔觉罗、西林觉罗、通言觉罗、阿言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查腊觉罗。由此可见觉罗是满洲皇室旧有的姓氏，爱心则是后来添加的， 其目的在于显示帝王后裔的尊贵。那么到了清太祖的时候，为什么他们舍弃了汉人的同姓而自称姓觉罗呢？满学专家严崇年先生在文中也提到，同姓毕竟是汉人的姓氏，虽然假借了可以假冒汉人，在和明朝官方文书往来的时候方便些，但是金姓却是金朝女真的国号，不但可以自显是帝王种族的后裔，而且可以借着他在女真民族当中有所号召。因此爱新觉罗这个姓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有它产生的原因形成的过程的。有学者查过，在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当中很少出现爱新觉罗这个词，仅有三例，并认为清太祖建元天命后在觉罗姓前冠以爱新，是为了标示其有别于一般人的高贵身份。由此可见，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姓氏爱新觉罗并没有找到直接的史料证据，而是学者根据史料的推论，所以至今为止清太祖的姓氏仍然是一个历史之谜。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咱们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当中，曾有一个搏击长空的鹰之族扶摇而起又神秘消失，他就是契丹。看过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人对于萧峰一定不会陌生。萧峰是契丹人，他的传奇人生让人对古老的契丹族生出无限的好奇。契丹的本意是冰铁，也就是坚固的意思。这个彪悍勇猛、好战凶狠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时间里，确实曾经挥斥长城内外，辉煌一时。但是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来就集体失踪了，人们再也听不到关于他们的消息。据说，辽国灭亡的时候，仍然拥有数百万之众。那么人们不免要追问，百万契丹人，哪里去了？寻找这个失踪的民族成为了一个诱人的历史之谜。1922年6月21日，一位名叫科尔文的比利时传教士，在中国内蒙古巴林右旗一座被盗掘一空的古墓中，发现一块石碑上刻满了奇怪的类似文字的符号。当时没有人能识别这犹如天书一般的符号，而这些符号公诸于世后，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天书究竟来自何方？他们又给世人传达了怎样的信息呢？据考证，这是一座900多年前的契丹人的墓葬。那么那些符号会不会是契丹文字呢？据史书记载，契丹人建立辽国之后确实曾经创造过契丹文字，然而契丹文早在700年前就失传了，后人见都没有见过。专家们断言，天书无疑就是早已被岁月掩埋的契丹文。这个结论一出，人们是兴奋异常，也充满了期待。这个消失的王朝，一段沉睡的历史会不会由此显现出来呢？此后，在当年辽代的疆域内，又陆续出现了更多的契丹文字和文物。通过对文字的破解，人们或许能够更多地了解契丹。1986年，在中国内蒙古自治区通辽时，发现了一座契丹公主和驸马的合葬墓，它是迄今为止出土的辽代文物最多的墓葬。而墓穴丧葬制度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虽然墓中的尸骨已经风化，但包裹他们全身的银丝网络和盖在头上的黄金面具，记录了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 墓中的陪葬品从金器、玉器到生活用品都精美绝伦，体现了当时高超的工艺水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骑马打仗之外的契丹。关于契丹的起源，有这样一个传说，说一名男子骑着一匹白马自黄河而来，一名女子则乘着青牛自上河而来，二者相遇，结为配偶，生了八个儿子。后来他们的八个儿子分别繁衍为八个部落，逐渐发展成为后来的契丹。公元916年，部落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建立了契丹国。947年，契丹改国号为大辽。大辽王朝最强盛的时期，曾经雄霸中国的半壁江山，疆域北到外兴安岭、贝加尔湖一线，东临库页岛，西跨阿尔泰山，南抵河北和山西北部。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存在了200多年，与宋朝形成了南北对峙的格局。而在此中间，中原地区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被阻断，以至于亚欧大陆中西部的国家误认为整个中国都在契丹的统治之下，于是契丹成为了全中国的代称。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当中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时，就以契丹来命名中国。时至今日，在斯拉夫语国家中仍然称中国为契丹。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的杨家将，讲的就是1000年前宋朝军队在杨家将率领下与强大的契丹军队激战沙场的那段故事。我们说契丹民族不但创造了强大的军事王国，而且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辽寺和辽塔就是其文明程度的体现。如今在黄河以北地区保存下来的古佛寺和佛塔，有的始建于辽代，有的在辽代翻修过，至今仍然巍峨雄伟，历经千年的风雨依然坚固挺拔。尤其是山西应县的释迦塔，是全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结构塔式建筑，历经多次地震而完好无损。而契丹这个马背上的枭雄，曾经在中国北方开创过一派繁华的局面。然而一个如此强大的民族，竟如同过眼云烟一般，在天边的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契丹王朝的灭亡可以从史书当中查到，据记载，大辽和北宋对峙长达160多年，但最终灭掉大辽的却是曾经归附于契丹的女真人。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在大辽的疆域内攻城略地，并在1115年建立了大金朝，10年之后完全取代了盛极一时的契丹王朝。一部分幸存的契丹人在皇室成员耶律大石的带领下被迫向西迁移，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地区建立了西辽，又称哈瓦契丹国。这个帝国也是一度强盛，但最终也被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所灭。之后契丹的残余势力在今天的伊朗南部科尔曼地区建立起了阿尔曼王朝，但不久还是在黄沙弥漫的异国他乡销声匿迹了。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改朝换代频频发生，但原有的文化传统总能代代相传。然而契丹王朝灭亡后，整个契丹文化也随之消亡了。分析发现，从契丹王朝建立到1271年元朝建立的短短300多年间，我国出现了辽、北宋、西夏、金、南宋和元朝等朝代，这是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由于取得政权的统治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因此朝代更迭也导致整个民族的地位和相关文化都发生了转移。女真人的金朝取代契丹人的辽朝后，曾下令清除那些反抗的契丹人，其中一次见于史书的杀戮持续了1个多月的时间，而契丹文化很可能也在这个时候遭到了舍弃。另外，金朝刚刚建立时并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沿用汉字和契丹字。当参照汉字创立女真文字后，金朝皇帝就下令废止了契丹文字，而契丹文字就可能由此而失传。以此类推，契丹文化的衰亡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舞台上，一些人叱咤风云，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不朽伟业；一些人慷慨悲歌，留下了可歌可泣的千古传奇。然而，在他们共同写就中华民族5000年辉煌历史乐章的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难以破解的历史之谜。迷幻时空，带您一同探秘努尔哈赤的姓氏，以及契丹人消失之谜。 据史书记载，辽灭亡后，至少还有两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来。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随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辽代南京城附近的契丹人，再加上散居各地的契丹居民，数量绝非少数。不断出土的文物就是他们留下的脚印，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迁到了契丹的发祥地，也有的和北方的其他民族逐渐融合为一体。经过进一步考古证明，在整个金代，契丹人不断举行着起义。蒙古族兴起后，契丹人纷纷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的力量恢复本民族的地位。也就是说，到了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自明代以来，契丹人却销声匿迹了。时至今日，在我国56个民族当中，却没有当年响当当的大契丹。几百万契丹人到哪儿去了呢？史学界推测大致有3种可能。第一，居住在契丹祖地的契丹人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族源，与其他民族融合在一起。第二，西辽灭亡后，大部分漠北契丹人向西迁移到了伊朗科尔曼地区，被完全伊斯兰化。第三，金蒙战争爆发后，部分是不是金粟的契丹人投靠了蒙古，并在随蒙古大军东征西讨时散落到了全国各地。就在人们苦苦寻觅契丹人蛛丝马迹的时候，生活在大兴安岭、嫩江和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处的达斡尔人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当地传说在几百年前，一支契丹军队来到这里修边堡，从此定居下来。这支军队的首领叫做萨吉尔迪汗，是达斡尔的祖先。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契丹族和达斡尔族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语言、历史等，找到了大量证据表明，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但这些只是间接的证据，是不能给出定论的。与此同时，在云南的施甸县发现了一个仍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群体，统称为本人。在施甸县由望乡的一座本人宗祠里，人们发现了一块牌匾，上篆刻着耶律二字。本人说，这是为了纪念他们的先祖阿苏鲁，并表明他们的契丹后裔身份。而历史也确有记载，阿苏鲁是投靠蒙古的契丹后裔，他的先祖曾经参加西南平叛战争。但是如何证明这些本人就是阿苏鲁的后代呢？毕竟漠北和云南相隔万里，在没有确切证据之前，学术界始终未能给这个自称契丹后裔的族群证明。最终 DNA 技术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谜。专家们先在四川乐山找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取到了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的牙齿和头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样，从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和其他几个旗和县提取到了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经过科学分析后，终于得出了准确的结论，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的后裔，而云南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军队中契丹官兵的后裔。根据这次测定结果，结合史料，历史学家们终于找到了契丹族的下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召殆尽，分散到了各地。有的保持较大的族群，比如达斡尔族，作为民族续存保留了下来。